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郝阳。 又是一个愉快的周末来临了啊。这一周时间过得真是快啊，不知不觉啊，这七月份的这一周过完了，哎呀，这已经进入中旬了吧。是吧， 是。 所以说啊，这个夏天呢很快一眨眼就会过去了，这个哎呀，想想这个一个多月之后，北京可能又度过了这样特别热的这个天气，因为接下来这一周就要进入所谓的什么炙烤期，是吗？就是说温度特别高，然后特别晒的话可能会有点闷，所以呢提醒大家伙儿，这个要注意补充水分，及时增减衣物，然后调节生活作息，安全的度过这段炙烤的夏天。 是 是，坚持坚持，这个秋风就快起了，秋风起就可以吃螃蟹。哎呀，说远了，哎，就没吃饭的时候就脑子开得快哈。接下来要说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哎，那是真快，速度是真快 啊。 什么快呀？车快呀。 什么车？ 早晨啊，橙黄色的站台，北京东站被阳光包围着。82岁的顾向年跟老伴儿啊，倚在站台的栏杆上，等着快7783次列车开动。一个多小时之后，老两口要游览天津蓟县的盘山。 挺好。 现在生活好了，这老年人旅游啊，心情好，身体好。 没错。 人家也说啊，爬山下水我都没问题，就是不敢去远的地方，不好坐车。顾向年说啊，前几天看新闻说要开通北京到蓟县的火车，我们老两口呢是非常高兴啊，当天晚上就商量好了要当第一批乘客。现在交通也方便了，100多公里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顾向年也说，没想到票价也这么便宜，不到15块钱就能去到100公里之外，那太实惠了， 确实便宜。 但是啊，这个除了便宜之外啊，也有一点小小的遗憾。 什么呢？ 这个北京东站的位置啊稍稍有点偏，没有就近的公交车。从最近的公交车站到东站呢还得走半个小时，那儿又窄又有点乱，这个三轮车呀小汽车穿插，这顾向年说啊，我们老人家呀觉得有点不太方便。上午9点半经过59分钟的运行，火车驶入了蓟县南车站，列车员迅速对车辆内部进行清洁，安全员呢也对车底情况进行检查。这个时候车站检票口已经排起了进京的长队。10点钟，王先生啊拉着他们家儿子匆匆就奔向了1号车厢。这爷俩呢是天津蓟县人，儿子呢读3年级，这是第二次来北京，他呀也对这辆开往北京的火车充满了好奇心。哎呀，还是坐火车舒服，汽车太热了。他也回想起自己4岁时第一次跟父母去北京，先是坐长途大巴车，再换公交车。没等到景区就已经累得没气力了。 那时候是哈， 哎，就觉得呀，小的时候觉得，哎呦，去趟北京怎么那么漫长啊？父亲王先生也说啊，以前呢从蓟县到北京最方便的那就是大巴车。从蓟县汽车站到北京四惠长途汽车站呢需要2个小时，加上长途车站等车的时间，基本上大半天时间那都耗费在路上，而且坐大巴车也赶不上合适的时间进北京，上午的车进了北京那很有可能遇了堵车，时间上那就完全没保证了。 是哈。 这个空调大巴车呀，这每趟得40块钱，那比这趟火车票价贵挺多呢。你说我们爷儿俩要是去趟北京，光车票来回就得花160块钱，这要是坐火车，我算了下啊，连吃带玩俩人300块钱就够了。他说今天他们爷儿俩呢要去故宫转转，等玩累了再乘坐傍晚6点45分的火车回蓟县。这王先生特高兴啊，这到家也就8点半，孩子他妈那都做好了晚饭，准备等着我们回来呢。 你说这个现在确实是方便多了哈， 以前那大家肯定都坐过这个绿皮的火车，那基本上那会儿就是从 A 地到 B 地，基本上就是一路就是游览，逛逛吃吃，逛逛吃吃。现在提速那真的是太快了， 是吧？所以说这博安博新就问了，说今天天是热，那今天的话题够凉快不？凉快，今天肯定是一凉快话题。 嗯， 也借着咱们这第一条消息啊，问问大家伙儿，这个北京啊附近。京郊附近啊，您都去过哪儿？您愿意去哪儿？您有哪些好地方推荐？咱就按这个京郊车程三个小时以内啊， 嗯， 无论是大巴车也好，您自驾也好，还是坐火车也好，北京的京郊附近啊，不局限于北京，京郊附近有哪些好玩的地方？ 哎， 您喜欢去哪儿？这是河北的也行，这最近的内蒙古也行，反正就是三个小时车程的，给大家伙儿推荐推荐呗。 是， 欢迎大家发送您的消息到我们的订阅号啊，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啊，京郊附近您觉得都有哪些好玩的地方？ 再来看这儿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儿啊，手机、银行卡、身份证都在自己手里，却接到短信说自己的卡被转走了10000多元。 不会吧？ 最近呢，这个梁先生就在微博晒出了自己银行卡啊遭莫名盗刷的这么一个全过程，被转发评论了13万次。昨天梁先生表示，事情到现在仍未得到解决。而这个手机这个360安全专家表示啊，不法分子可能是通过这个所谓的短信保管箱业务盗刷，相关银行表示已经介入调查。梁先生表示啊，自己的这卡最初出现异常是在今年的2月份。从未离身的这个 A 卡啊，在使用的时候提示密码输错被冻结，冻结之后呢依然提示密码错误，卡再被冻结。这梁先生在和银行沟通的时候呢，就开新卡，开了一个 B 卡， 嗯， 但是这个 B 卡第二天他也被冻结了。 哟， 在要求银行啊对这两张卡进行监控之后，这问题居然就解决了。 说解决就解决了。 对啊，梁先生感到不可思议，但是你想解决了问题了，那就没事了，也没有深究。到7月1号晚上，梁先生的手机突然收到了这个10086发来的成功订购短信保管箱业务的通知。梁先生觉得奇怪啊，于是进行了退订。退订之后，10086再次发来信息说梁先生已订购成功。接下来他多次回复短信取消之后，都再次被成功订购。7月6号晚上，梁先生又接到订购短信以及一连串注册各种网购网站的验证码。梁先生说啊，自己根本没有注册过这些网站。接着呢，银行发来短信说梁先生的卡正在进行转账操作，手机支付验证码是多少多少多少多少。 嗯， 同时呢，10086也发来短信说这条带有手机支付验证码的短信正在被上传到短信保管箱。这梁先生的卡分3次转走了9990元以及2个2000元。梁先生说啊，我几乎就是眼睁睁看着自己这钱被转走的。你想，银行卡跟优盾都在我手里，这钱怎么会转走呢？ 想都想不出来呀。 对呀，梁先生很不满啊。他还说，他说每次转账前呢，都有一条提示他开通这个保管箱业务的短信。在发出这个卡被盗刷的这个微博之后呢，不少网友也跟帖写出了类似的遭遇。另外，据梁先生透露啊，他和其他几位受害人被转走的钱最终都进入到了一个叫杨少华的人的账户里。梁先生就说啊，现在他已经把所有的信息交给警方，目前呢警方正在了解此事。昨天呢，记者也联系上了中国移动的客服咨询这个所谓的短信保管箱，客服表示啊，这个产品是安全的，对于网上出现的争议他们不清楚。那么多次沟通之后呢，10086给梁先生发信息说问题已转给相关部门查询处理，有结果将立即与梁先生联系。相关银行昨天也跟记者表示，他们已经关注此事，正在积极的了解调查当中。那么这种盗取用户个人信息开通手机业务盗刷网银的手法是非常的新颖，那用户应该注重啊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尤其是银行账号密码要定期的修改。而且啊，咱们也不要随意的去丢弃这个快递单，不要随意的填写着什么姓名啊、身份证、手机号等信息，以免被不法分子啊有机可乘。 真是防不胜防啊哈！这里边事儿一开始以为是银行的事儿，结果后来发现这运营商这边这短信怎么也不太对劲呢，是吧？ 嗯， 反正总之这钱这个神不知鬼不觉的没了， 对， 这事儿肯定不能就这么算了，对吧？ 嗯， 希望这事儿最后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当然了，这个要是老是这样出现这个什么奇奇怪怪的短信保管箱 啊，定制这些业务啊，号码的被泄露，好像也不能这么眼睁睁的看着这事儿没完没了的发生，是吧？ 嗯。 昨天8点多钟啊，一辆881路公交车开到沙河站跟西三旗桥南站之间，正在那儿等红灯的时候啊，一辆白色的 SUV 这个车的车主就打碎了驾驶室的车窗。 哎呦， 这一下公交车司机手臂被划伤，然后啊，这辆 SUV 这个车主驾驶的这辆 SUV 就直接离开了现场。 什么事儿啊？ 反正公交车上的乘客说啊，这公交呢是被 SUV 别了一下。 嗯， 这双方还发生了争吵。公交车乘客孙女士告诉记者说，事情啊发生在早上7点50分左右。 嗯， 当时啊公交车由北往南开到了沙河站到西三旗桥南站之间，正在那等红灯呢，突然就听见外边有人骂骂咧咧的。 哦， 然后哐的一声，驾驶室左边一整块窗户全都被砸碎了。 哎呦， 孙女士说啊，由于啊她坐在最后一排，不是特清楚这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听其他乘客说啊，是因为私家车别了公交车一下，所以这两边吵了几句，私家车车主把玻璃打碎之后就开车走了。另外一名乘客也说啊，这个白色的 SUV 啊是故意别的公交车，这一车人都觉得挺危险的。事发之后，公交车司机立即报警。 嗯， 记者也在事发现场看到，这一处红绿灯呢，距离西三旗收费站的出站口呢，大概也就100米左右，经常容易发生堵车现象。附近居民也说啊，由于这个经常堵车，堵车时间也比较长， 嗯， 所以啊，这司机开到这儿啊，都特容易情绪急躁。你早高峰的时候你就听吧，那喇叭声啊，此起彼伏，对骂的情况也不是没出现过。 嗯。 记者就这件事儿啊，向北京这个八方达客运有限公司求证啊，这对方就回应说，上午八点钟左右，这有一辆私家车强行并线到公交车前面，并且啊对公交车司机进行言语上的辱骂。随后呢，车主回到车里取出了一根棒球棍，把驾驶员一侧的玻璃砸坏了，公交车司机左臂被碎玻璃轻微划伤。砸碎玻璃之后，私家车车主就驾车离开，随后公交司机报警。在等警察到来的过程当中，这私家车车主啊又返回了现场，他呀是想跟司机私了。 哦， 后来这双方啊都被警方带走了。而公司的工作人员还表示啊，公交车的司机呀，那都是经过严格培训的， 嗯， 不会跟社会车辆发生言语冲突。处理这件事的回龙观派出所民警表示，警方呢来到现场的时候，双方司机都在现场。查看公交车车载摄像头之后啊，认定白色 SUV 私家车车主对这件事儿负全责。目前呢也正在给公交车辆定损，以确定这私家车主的赔偿金额。后续问题还在处理之中。 嗯，你看节目一开始你说这天热了啊，天热路上一堵车，人这心情啊他难免的就容易急躁。 嗯， 所以在这儿还是给广大的这个乘车或者说是驾驶车辆的这些司机朋友们啊也说一声，就是说天热啊，人这心情容易烦躁，千万不要因为在路上的一些小小的一些冲突一些摩擦啊，把这个事情更加的恶性化。 对，而且你我觉得这好像又不仅仅是情绪的问题。 嗯， 你说别了一下车挺生气的，那怎么就顺手抄起棍子来了？你别管是棒球棍呢还是什么棍子也好，总觉着像那小孩子穿开裆裤的小孩子拎着树棍打架一样。这事儿发生在成年人身上，总觉着那么臊得慌啊，是吧？不合适啊，不合适。 嗯，是。再来看这么一条消息。曾留学法国的男子张志因一心想当操盘手，并判断事发当晚有一波大行情，竟持刀进入一家金融公司老板的办公室，威胁借80万元进行炒汇。 哎呦， 后来被这个公司的员工当场抓获。昨天上午呢，这名叫做张志的同学啊，被控抢劫罪，在朝阳法院受审。 哎呦，这为了什么大行情，居然这个铤而走险啊！ 28岁的这个张志呢，他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后来考入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专业就读研究生。由于啊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尚未毕业就去了法国。2011年年底啊回国之后，在京务工，张志很想当一名操盘手， 所以一直通过网络学习。他还两次到位于朝阳区万达广场的一家国际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应聘相应的工作。因为公司啊认为张志没有经验，让他先交钱看看操盘水平如何。 嗯， 口袋里没钱的张志就没有被录取。今年2月27日下午2点多，张志呢携带3把水果刀来到该公司，提出见总经理李某。后来被工作人员呢带入对方的办公室。李某回忆说啊，张志先自我介绍说以前2次听过自己的课，后来提出啊想做操盘手炒外汇，但没有钱，要向他借80万元。 这张口就80万。 对呀、啊、那当时这个李某就说，我不认识你啊，为什么要借钱给你？这时呢这张志就变了脸色，拿出水果刀威胁说，你不给钱我就要你的命。这李某啊就一直在给这个张志做思想工作，劝他把这个刀收起来，但张志坚持要钱。他告诉李某，这件事他已经想了很久了，无非两个后果，借到钱他就翻了身，或者去坐牢。这为了稳住这个张志啊，这个李某与他交谈了近2个小时。由于这李某一直拒绝借钱，张志突然是恼羞成怒，把这刀就架到了他脖子上。李某抓住他的手腕啊，与他这个夺刀，并大声的呼救。他的脖子这个地方多处被这个刀划伤。后来公司的员工啊也是赶来，最后将张志制服并报警。那在昨天的庭审当中呢，这个张志的情绪就十分的低落，对法庭询问也是经常沉默不语。经多次催促呢，他才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我不知道怎么表述，以前在供述时都感到有种压迫感，我需要想一想。虽然他承认拿刀借钱是犯罪行为，但他不认可这个指控的罪名。他说，说我抢劫有点断章取义，没有考虑全过程。张志还说啊，他从2009年之后就一直关注这个美元对日元的外汇市场。 嗯， 经过他长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这段时间美元对日元啊要走强，并判断事发当晚啊就有不小的行情。但是自己手里没钱啊，家人也不给他钱，只能去找李某借。还说啊，说我听过他的课，我觉得他能听懂我的话、 哦、 他如果认可我的分析，就有可能把钱借给我。 这都是他以为的。 对，张志说啊，他并不是要80万元现金，而是让李某啊在他的一个个人账户里准备这笔钱，自己用这个账户进行外汇交易。那法官就问啊，为什么一定要进行这笔交易呢？ 是啊， 张志就突然提高嗓门，口齿清晰地说，我觉得这笔交易能挣钱。 哎呦， 张志还对指控金额提出异议，说如果行情涨起来了，他完全不会下单，如果跌了，则需要的金额小得多。张志还否认持刀划伤李某的脖子，说是在相互撕扯中又手抓伤的。 这压根儿就不承认了。 对啊，昨天张志说啊，他家人至今不知道这事儿，因他拒绝聘请律师，并称没有家人的联系方式，没有辩护人为张志辩护。据悉呢，张志的母亲在吉林务工，检方认为张志的行为已构成抢劫罪，鉴于未遂可从轻或减轻处罚，建议对其量刑6至8年。那最后陈述的时候，张志说啊，这件事非常奇葩，而过程又很复杂。他说，如果我不去坐牢，我也应该好好想想我的价值观。说到这儿呢，张志突然停住，说他脑子不好使，忘了说到哪儿了。那么此案将择日宣判。 哎呀，这张志觉得这件事儿挺奇葩的啊。 嗯， 我们倒是觉得这张志还是、哎、也是一朵绽放的奇葩啊。这好像不仅仅是价值观的问题，这人生观、世界观好像哪哪都不太对呀。 我觉得好多东西都是在他的大脑里出现了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幻觉，就他认为想当然，他觉得怎么样，觉得他想怎么。我发现这个人好像在精神上会不会也有一些问题， 可能会需要心理疏导吧。不管怎么说 啊 这个精神状态稳定不稳定，他毕竟做出了这样的持刀的这样的事情啊。 嗯， 所以说一定等待他的一定是法律的制裁。所以说掉钱眼里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儿。 是，那这个他这是炒外汇，那炒同时的还有很多朋友是在炒股，所以说无论是在这种无论是炒外汇还是炒股，提醒大家在这种事情上啊一定不要说是投入太多哈、啊、理性一点，真的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点20分，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啊，您觉着京郊附近啊有哪些好玩的好去处啊，好地方给我们推荐推荐呗。 嗯， 这个不安不心就说了，哎呦，三个小时车程，那最凉快的那就得是丰宁坝上草原了。 哦， 就这今天啊，那要去还得穿外套呢。111国道已经拓宽修好，赶紧的吧。 嗯，这50后说我前年去过房山的石花洞， 嗯， 给我感觉还是不错的，里边真大 啊， 有钟乳石， 是吗？ 啊，灯光一打非常漂亮，很壮观。问你们俩去过吗？里边特别凉快。 那还是真没去过。 嗯， 值得一去啊。这50后还说呢，今天外边像烤箱一样啊，真热。李凯有3天没来了吧？三天何止3天啊，但很快李凯就要出现了。据悉他的假期已经接近尾声了，期待着李凯重出江湖哈。 嗯， 北京男人说，我给大家推荐一个不收门票的好地方吧，怀柔琉璃庙白河湾漂流啊，这个白河湾湿地公园很美的一个地方啊，有图为证。北京男人这位听众朋友哗哗哗哗发了好几张照片啊， 嗯， 确实是山清水秀的景色啊，还有什么小都江堰之称是吧。 是， 嗯， 这个傻乐还发来了一条说，周边去过不少地方，平谷玻璃台村依山傍水不错，还有平谷天台山玻璃山道很刺激。 嗯，反正都是不错的这个好景点哈。 嗯， 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您知道您去过北京京郊附近有哪些这个避暑的好地方吗？好玩的地方，美丽的景色，欢迎大家推荐给我们啊，大家伙儿一起分享分享。欢迎大家呢将您的互动内容发送到我们的订阅号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您知道京郊附近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吗？欢迎大家互动推荐。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路况和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路况信息， 该保养啊，不知道去哪儿好， 还用去哪儿？当然是在家保养，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送免费上门保养，配件费服务费全免，正品保证，安全又省心。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0-8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百安区装潢国际品质，7月3日至12日签约装修，购材折上再9折，仅限10天，选家装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下载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好节目先订阅，更新之后会及时提醒你哦。 一起来关注路况。今天晚间在首体有演出活动，预计呢演出入场期间，中关村南大街首体路段、西外大街白石桥辅路可能会出现短时车多的情况，建议大家绕行动物园路、车公庄大街通行。建议前往观看演出活动的市民尽量选择公交、地铁到达。路面上的情况暂时就是这样，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 大城小事， 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既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相关行业许可，那就堂而皇之的对外招揽生意，并且安排旅客入住。 哦， 谁这么大胆呢？昨天下午，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会同西城公安分局治安支队的民警在鼓楼西大街查抄了一家黑旅店。这个黑旅店呢，只是临时搭建的民房，里边摆上几张架子床，入住的客人连身份登记都不需要。 哦， 目前呢，警方已经对这家黑旅店予以取缔，店主也被处以治安拘留。地处鼓楼西大街，距离后海只有几百米的旅馆啊，这住一天大概得多少钱呢？答案那是75块钱。 昨天下午，记者就跟随治安管理总队和西城治安支队的民警来到鼓楼西大街136号，这是一叫什么北京海参的院的客栈啊。这家客栈呢有2间客房，一间呢是8人间，另一个呢是4人间。 嗯， 每个床位每天的住宿价格是75块钱。店主说啊，他自己呢是会核对入住人员的身份证，我会给他们的身份证拍照留底。当民警问他，你们会不会对这个入住人员信息到公安机关备案的时候，店主说，哎呀，不报派出所，来这住的都是学生，应该没问题。但是店主也承认自己并不掌握入住人员的真实身份。如果要不是民警的带领啊，这个客房的入口很容易被认为是一处民房的储藏室。 嗯， 这个所谓的入口啊，那就只能一个人过。进去之后，大约半米宽的过道两旁啊，有2间所谓的客房。右手边的一间客房呢，里边2个年轻的男子正在各自的铺位上网呢。大概约8平米的房间之内啊，2张上下铺床各自靠墙摆放。中间的过道啊，那比硬卧车厢还窄。床头柜上面还接了一个接线板，随意就在那一摆。墙上的电线也裸露着。屋里边也没有厕所，只有一间2平方米左右的小屋供简单洗漱。记者询问之后得知啊，这2个男孩呢，一个呢是来自济南的大二学生小张，另外一个呢是来自内蒙古的大四学生小孙，两个人互相也不认识。为什么来这儿啊？他回答就是图便宜。之前呢在网上查了一下周边的旅馆，这一天下来怎么也都得要300多块钱，这儿才75块钱。小张说，他这次呢是趁着暑假独自出来穷游，所以呀，对住宿环境也没有太多要求。而小孙告诉记者，他入住时这店主啊甚至都没有要求查验身份证。这件事其实让他一开始也有点犹豫， 嗯， 但是啊，这毕竟一考虑到价格优惠，这也就住下了。随后呢，小张两个人呢和另一间客房里的一对母女被民警带离，帮他们安排到另外的正规旅店住宿。在店主的电脑里啊，记者也看到，尽管没有任何手续，但是啊，店主仍然在这个某知名的旅游网站上注册这个几个账号。 嗯， 西城公安分局治安支队民警也表示，这一类黑旅店呢，大多出现在大医院、知名景区附近，入住的人员流动性会比较大。这些黑旅店呢，不仅在房屋质量、消防安全方面没有保障，而且啊，大多数是不需要旅客出示身份证明的，也没法对人员的身份信息录入上网，容易造成违法犯罪人员藏匿其中。目前呢，这家客栈呢已经被公安机关查封，店主处以治安拘留，店内物品被没收。针对有关网上对旅店资质审核不严的情况，治安部门呢也会将情况反馈给网安部门来处理。 嗯，他最后一句也是我个人比较关注的。你说这么一个黑旅店啊，开到那儿的话，他没有人知道，让他来揽客，然后被发现了。但是你说作为一些我们经常去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那些网站哈，我们一般通过网站来选择，比如说我们出游住在哪儿住在哪儿，这些网上的信息难道都没有经过核实的吗？你说这万一他是一个骗局，或者说是一个真是所谓的黑店，去了之后那到时候万一发生点什么危险，我这能不能去找这网站算账呢？ 这里的连带责任肯定是跑不开的。 嗯， 而且对于咱老百姓来说啊，可能一开始对于巨大的价格诱惑之前面前啊，可能觉得这身份证登记不登记跟我住宿什么的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和影响， 嗯， 也就放松了这样的警惕。但是您得清楚的想一想啊，这个住在这样的旅店也好，客栈也好，不出事儿什么都好，如果一旦要是发生财务的损失、人身安全的这样的伤害啊，这个可能引发的这样的大麻烦，真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给您一个合理的说法，这都是不安全、不稳定的因素，是不是？ 嗯， 所以说像出门在外啊，这都说这个怎么说来着，就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啊，在家您怎么节俭都行，在路上该花的钱一样都得花。 有这么一条消息，通州啊，3个家庭在同一天先后接到子女遭绑架的这么电话，电话那头的绑匪都称自己是吸毒需要钱。实际上，这3起所谓的绑架案都是电信诈骗。最终，在通州民警的努力下，戳破了骗子的谎言，使3个家庭避免了财务损失。7月7号上午9点多， 一名神色惊慌、浑身发抖的大妈来到通州公安分局焦王庄派出所报警，说她的儿子张某被绑架了，绑匪呢索要20万元人民币。王大妈告诉警察，当天早上8点左右，她在家中呢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电话里有一个貌似是自己儿子的声音喊了一句：“妈，救救我吧！” 哎呦， 然后就被绑匪抢走了电话。 哎呦， 电话里这所谓的绑匪啊，称自己吸毒缺钱，要求王大妈30分钟内到附近银行汇款20万元到指定的账户，否则就撕票。放下电话，王大妈赶紧给儿子打电话确认，但电话却一直无法接通。联想到前几天自己跟儿子在家吵了一架，儿子赌气已经几天未露面，王大妈是越想越慌张啊。 是啊， 民警这边一边安慰着王大妈，一边联系张某，但电话是一直无法接通。随后民警几经辗转与张某的工作单位取得联系，并最终联系上了张某。听到电话那头儿子熟悉的声音，这王阿姨长舒一口气，连声向民警道谢。送走王阿姨之后不久，派出所又接到陈女士的报警，说自己的小儿子被绑架了，绑匪要赎金30万，他和大儿子正在银行给所谓绑匪汇钱呢，已经汇了5000了。民警要求陈女士立即停止汇款，并赶到银行找到了陈女士和她的大儿子。民警告诉陈女士这肯定是骗局，可陈女士根本听不进去啊，一再确定电话里叫救命的就是自己的小儿子。当民警问陈女士是否打过小儿子电话确认的时候，陈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急疯了，根本没想过去联系小儿子核实情况。当陈女士拨通电话，另一头传来小儿子的声音，陈女士这才知道真的是被骗了，无奈5000元已经汇给了骗子。这还没完，中午12点左右，又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拿着20000元现金，神色匆匆来到派出所，希望民警帮他到银行汇款。原来老人也接到了类似电话，绑匪在电话里说啊，有多少钱拿多少钱，如果半小时内见不着钱，就将他的儿子撕票。老人赶紧拨打儿子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于是呢，赶紧将家里的20000元现金整理出来，急匆匆赶往银行。途中路过派出所的时候，老人才想起来报警。 这是太慌张了。 民警呢，就将上午发生的2起相同骗局告诉老人，却仍然打消不了他的疑虑。直到民警拨通他儿子的电话，老人才彻底放心。原来老人的儿子在自己家啊，中午休呢，手机调成了静音， 没听见。 对。据民警分析，这3起子女被绑架的电信诈骗应该是同一个人或者同一个团伙所为。骗子们在电话中都称自己是吸毒者，因毒瘾发作急需用钱，才随手绑人。遇到这种电话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警方，不要轻信谎言，及时去银行汇款。民警提示如是说呀。 嗯，所以说还是确实这样，抓住了老年人这样的心理啊。 嗯， 这各位大爷大妈，这当然咱还是祈求这种事不要发生，希望这种事儿不要发生。真来了这种事儿，咱也不怕事儿，淡定的听一听他在说什么，听完之后你也别全信，咱自己不是有沟通方式吗？咱核实确认一下，冷静思考一下，很多这种荒信啊，它就不攻自破了。所以说，如果要是真的说您确认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发生了障碍，或者说曲折啊，您就给警察叔叔打电话呀，是不是？ 嗯， 所以说千万不能给坏人可乘之机。还是得说说这些子女们，别老让老爹老妈惦记着给你们打电话， 嗯， 就不能时不时的一天给家里老人多打几个电话，安安心心的跟老人聊聊天说说话吗？ 这话说的是真没错， 是不是？ 哎， 干嘛老人老让咱老人惦记着孩子们呢？是不是啊？最后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也给大家提个醒。 嗯， 男子刘某酒后驾车，并且跟路人因为开车的问题发生了纠纷。路人发现这刘某，哎，这哥们儿喝了吧，这怎么喝了之后开车，哎，赶紧打电话报警吧。最近房山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刘某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2000块。今年4月份呢，男子刘某喝酒之后独自开车回家，途经某菜市场的时候，这路不是很好走嘛，哈，这个车开的就比较慢，本来就喝了点酒的刘某啊，就觉得特烦躁，使劲就摁喇叭催促前面的行人，哎，让路让路。行人王某啊就看不下去了，就上前跟刘某理论。就在两个人掰扯的过程当中啊，这王某就发现，哎，这司机这脸怎么这么红啊， 不对啊， 这嘴里怎么有酒味儿啊， 嗯， 赶紧报警吧。民警来了之后拿出那检测设备，同志请您吹一下，啊，一发现刘某血液当中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82.9毫克， 这是醉酒驾车了。 嗯， 随后呢，刘某被检察机关以危险驾驶罪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某无视法律，醉酒之后啊，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依法应予以惩处。鉴于被告人刘某到案之后如实供述自己所犯罪行，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最终呢，法院判决刘某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2个月。何苦呢？何苦来呢？是不是？ 嗯， 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李凯在节目当中反反复复跟大家嘱咐。当然了，像这样的朋友不喝酒，我估计应该也不会太清楚。就是你喝了酒再开车这事儿，这应该是先开了车，然后才出去喝酒的，是吧？ 是。 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清醒的意识，您今天决定要喝酒的时候，这车您就别带着去了。您带去了怎么带回来呀？ 是 不是？ 这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所犯罪行，那可不，那醒了，那还不跟个正常人似的？ 所以说反省反省呗，刘某哈。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北京附近啊哪些好玩的地方，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于小六六说啊，于小六六。于小六六，对，就这么念吧啊。他说延庆海坨山露营啊， 哦， 那是驴友们不可错过的夏季避暑圣地。 嗯，不过现在露营也要注意安全，特别是用火的安全，有些地方它都不能生明火，这大家也要多注意啊。 是，刚刚我不一时语塞嘛，说那个在家怎么紧都行，出去的时候这钱得花在刀刃上。 啊， 这个50后每次都是在最贴心的时候给我给予这个温馨的提示啊。50后说，王哥啊，那叫穷家富路，这词儿啊， 哦， 就是这么说的。 没错， 这回我可记住了啊。 嗯， 这大家伙暑假来了，出去玩的时候，这个还是本着穷家富路的心态吧，在家这怎么紧着都行，出去玩的时候就让咱的旅途尽量的舒心，尽量的随意，好不好？ 好。 嗯，好了，今天的大城小事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浩洋，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再见。 说个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间说到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当你安排我们见了面，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我觉得不知道何时再相见。记得那一天，等待在心中点起火焰，我仿佛看到了命运的重唱。记得那一天，你像是丢不掉的烟，弥漫着我，再也去看不散。 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我点， 嘛呢？ 买理财代缴费，零手续费转账， 什么神器？ 中信银行手机银行，更有新金宝让你天天涨薪，我爱死它了。 APP 下载或赴中信银行任意网点即可办理。